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无话可说，三口两口吃饱肚子，正要站起来，杨凡把他摁住，拿起身边的暖壶，把碟子里的菜拨一点放在碗里，然后沏上开水。饭后一碗汤，老来不受伤。马特抿了一点，汤太热没法喝，又不时时机地抱住杨凡。杨凡听之任之，一动不动。生过孩子吗？ 废话，没结婚生什么孩子？ 你这么烂交，最好别生孩子。杨凡一听这话，立刻恼羞成怒，搡了马特一把，刷一下子站起来。谁烂交了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交了？远在云南的大业公司，在宽敞的公司食堂里，周大业正在和靓丽的少数民族女秘书小智吃饭。哎，小智，你说这个杨凡能不能把事情办成啊？ 你打一个电话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杨姐办事能力很强，肯定马到成功。 马特可是个人才，如果他能来咱们公司，咱就如虎添翼了。 长相怎么样呢？ 很帅，像陈道明一样。小智满脸惊喜， 哇塞， 这杨凡呐，跟马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如果他们俩拍拖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同样是在云南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又大又圆而又火红的太阳似乎跳了一跳，就溜到山后去了。于是天色立即暗了下来。在一条小河边，小瓜伸出两只胳膊截住了小花。 让我亲一下。 不让，我又没和你搞对象，凭什么让你亲呢？ 就凭我爱你。 你那叫一厢情愿，属于无理要求。 我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。 我不要，我自己的工资已经够花了，富裕的可以存到我出嫁的时候做嫁妆。 小花，别的女孩领了工资不出一个星期就到街上消费干净了，你却想存着，你真是好姑娘。我如果娶不到你，我就…… 小花警惕地看着小官， 我就…… 你想干什么呀？ 我就……我把你推到水里去。 你敢？ 小官果然一把把小花推到了河里，扑通一声激起一片水花。小花竭力挣扎，噼里啪啦的一阵响，水花四溅，而小瓜远远地走开了。这时周大业和小智吃完饭正遛弯到这里，周大业急忙脱下外衣跳进水里向小花游过去，一把抄住小花，吃力地把小花架住游到岸边。岸上的小智赶紧伸出手，奋力将小花拉上岸。 周大业和小花都浑身湿淋淋的蹲在地上，两个人互相看看，周大业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 怎么走路没注意滑到河里边去了？ 嗯， 当心点啊，多危险呐！ 小花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，小智也急忙蹲下身子问， 怎么了小花？是小官把我推到水里的。 小智摇摇头不解地问， 小官不是你对象吗？他是不是和你开玩笑呀？小官不是我对象，他要跟我谈恋爱，我根本就没同意。 小智有些纳闷问， 可是小官跟我们说你们都搂过了亲过了，那是他强迫我的，我根本就没同意。他还在工作的时间来车间骚扰我，你们一定要管管他，一个企业总该有劳动纪律吧。 周大业掐着额头想了十秒钟说， 劳动纪律我可以管紧点儿，可是业余时间我管不了小官啊，你的事儿怎么办呢？ 小花无奈地抽泣， 我不知道，你们想办法帮帮我，你们不是说有个擅长抓管理的人要来吗？怎么还不来呢？ 周大业站起身跺了一下脚， 快了快了。 在北京马特的宿舍里，杨凡依旧去洗衣服了，把马特晾在了一边。马特悻悻地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起来，端到厨房，把碟子里的剩菜扒拉到垃圾篓里，顺手将碟子在水龙头下哗哗地冲洗一遍。把手也擦干净以后，马特回到卧室，仰面朝天往床上一摔，再抓起床头柜上的烟盒，弹出一只叼在嘴上，摸过打火机，啪的一声打着了。此时的杨凡干活干上了瘾了，扭着腰肢进进出出去阳台晾晒衣服，并不理会屋里床上有个发烧的异性。这时客厅里手机响了，杨凡把手机送进来，马特把一个烟圈吐在了杨凡脸上，杨凡便啪的一声给马特脑袋来了一巴掌。马特急着接电话，顾不上计较，只白了杨凡一眼，对方是周大业。 嘿哥们儿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哎，正急得抓瞎呢。 周大业哈哈大笑， 有杨凡在你急哪门子呀？ 没事儿。哎，就是请你带十条软中华来。 周大业说完就挂机了。马特呸了一声，对客厅里的杨凡喊道， 哎，身在曲靖怎么还从内地买烟呢？ 这时候杨凡干完活叉着两只手走进来，马特示意他床上坐。 哎，范女士，这周大业让烧十条软中华，你带钱了吗？ 杨凡立即横眉立目说， 你叫我什么？ 我说叫你范呢。 哪个范呢？ 啊，不平凡的凡 啊。怎么了？ 哼，你会对我这么亲切？ 行行行，别打岔了啊，你如果兜里有钱呢，咱就上街把烟买了。 杨凡无奈只得穿起衣服和马特相约出了屋。马特带上门便把杨凡的手挽起，轻松自如下楼去，就像所有的夫妻那样。在天津，马特母亲的家里仍然是一派急急可可的为马特找对象的氛围。马特母亲在接电话，电话那头估计是陈阿姨。马特母亲表情焦急，拿着话筒的手也有些颤抖。 怎么样啊？有进展吗？ 有进展，有进展。小文呢，已经破天荒地同意和马特见面了。但是时间要在一个星期以后。 哎呦喂，干嘛拖这么远呢？年轻人的事儿，咱怎么说得清楚呢？你再催催小文，最好3天以后就见，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谁知道后边会有什么变化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我妹妹商量一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夜晚，北京的街上灯火辉煌，车流如织。马特和杨凡在一个烟酒专卖店的小老板面前讨价还价了半天，才以7500的价格买下10条软中华。10条烟是挺大的一包，马特呸了一声，这狗日的，怎么你骂周大爷专抽好烟？ 我骂烟贩子心黑。 这算好的了，在曲靖软中华也要卖到800一条呢， 那7500也够劲儿。 嗨，可以了，可以省出一个人的火车票钱了。 回家的路上，路过快餐店，杨凡又买了2盒炒菜和3个馒头。马特有些欣赏地看着他， 哎，你离开天津有多少年了？哪年大学毕业的呀？ 肯定跟你同年毕业的，因为我学习不错，从来没降过级。我在北京工作过，也在深圳工作过，最后啊，被周大爷挖到了云南。 马特把硕大的烟包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， 看来你经历还蛮复杂的嘛。咱们在火车上要待38个小时，那时候我会给你讲讲我的故事。 哎，我可写过小说，当心我给你张扬出去。 那好呀，让天下都知道现在要做淑女是多么不容易。 哼，要做淑女还不容易，一来生，二来熟。 嘿，我刚发现马特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呀？ 你有聊，哎，请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的吧，我很纳闷呢。 哼，你以为是一部烂脚史吗？哎，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？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一个岛国，国王叫山鲁亚尔。有一天他发现王后和奴仆们嬉戏，便勃然大怒，不仅杀了王后，还发誓要对所有的女子进行报复。他决定每天娶一位女子，转天就杀掉再娶。这个命令实行了3年之久，整个京城充满了恐怖，青年女子不是成为刀下鬼，就是外出逃命，城里的人也都快逃空了。宰相找遍京城再也找不到女子了，便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等候国王的处决。此时他的女儿卢祖德为了拯救所有的女子，自告奋勇地嫁给了国王。进宫后他请求见妹妹一面，国王同意了。山卢祖德说，妹妹给我讲了个故事，因为明天就要把我杀掉了。 马特接过来继续讲道， 哼，国王听说是讲故事，便引起好奇心一起来听，谁知道这故事一天一天没完没了，而且每个故事都引人入胜，于是就使得这个国王舍不得杀他了，最后终于被故事感动，不再再杀害女子，还令史官记下他讲的故事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1001夜。 杨凡呐，杨凡，哎，你想这个故事什么意义呢？证明你清白吗？ 回到宿舍，杨凡在阳台上收回写过的衣服，近处看都是马特的衣服。接着他整理旅行箱，想办法把衣服和10条烟搁进去，然后坐在椅子上开始打手机，内容都是安排销售，打了一个又一个，听口气是很权威的样子，还听出他手下有个销售部，有一干人马。接着是催促客户付款，也是一个接一个，语气有些暧昧，还预定出至少1个星期的酒席、歌厅和洗浴。在客厅桌子上，马特把馒头和炒菜摆好，进厨房烧上水，再洗洗手， 然后招呼杨凡吃饭。杨凡来到洗手间，歪着脑袋，用肩膀夹着手机，洗手擦手，然后走出来坐在饭桌前，接着收了手机吃饭。杨凡咬了一口馒头， 吃完饭去天安门逛逛。 你想把我熬困了，回来就直接睡觉是不是？ 你去不去啊？反正你不去我去。 哦，我去我去。 两个人默默地狼吞虎咽，接着快速进入厨房刷洗了碗筷。在天津，马特母亲在家里还在打电话，不过这次是打给马特的。 哎，马特啊，这两天你务必回来一趟啊，你陈阿姨啊给你学磨了一个姑娘，长相漂亮，性格随和，这样的姑娘可难找了。 哟，您别瞎忙活了，我已经有了。 我怎么瞎忙活了？哎，你跟我说了好几回了，说你有了，在哪儿呢？你领来让我看看呀。 你甭蒙我，你快麻利的回家一趟吧。 我真有了，不骗您妈。 哼，我不信。 此时此刻，在天津的陈阿姨家里正进行着大姨和外甥女儿的交谈。 小文，你这么忙，我还把你请来，是因为事情重要。那马特可是个人才。哎，你不是做出版的吗？那马特啊，就写过关于市场和销售的书，卖得挺火的呢。 将来你们不是可以联手吗？ 两口子一个写书一个出，往哪儿找啊？这么对路的事儿啊。 他叫什么？ 马特。 哦，我知道这个人。是写过一本关于市场营销的书，这本书确实卖得不错。 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马特呀，确实是个人才，不然我也不这么给你介绍。你说我是你的亲大姨，你不就是跟我亲闺女一样吗？我知道您对我好，见了马特呀，如果感觉谈得来，咱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 大姨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您就这么说。我的脾气秉性我都不知道，而且能不能说到一块儿去我也不知道呢。 哎呦，我替你们都想好了，你们是一条道上跑的车，肯定能说到一块儿去。 好吧，我同意后天见面， 一言为定哈，我马上给马特他妈打电话去。 在北京马特的宿舍里，马特抽着烟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若有所思。杨凡抱着被子枕头来到客厅，扔在沙发上。马特急忙拦住杨凡。 嘿嘿嘿嘿，谁让你睡客厅了，进屋去。 我习惯睡客厅。 哎，那不是等于我欺负你吗？ 马特把杨凡的被子枕头抢过去抱着进屋去，然后夹着毛巾被出来，往沙发上一扔，把杨凡推进屋去，把门带上。马特回到沙发跟前，脱下外衣，只穿了背心裤衩，关灯躺下，拉毛巾被把身体盖住。阳光灿烂，又是个晴朗天。在云南大业公司大院，周大业穿着运动服气喘吁吁地跑步，胖胖的身体显得十分笨拙。而在马特宿舍里，马特刚刚睡醒，他睁开眼，宿舍里已经阳光灿烂，充足的光线透过窗帘边缘亮亮地打在墙上。看看手机，已经是上午十点。杨凡在客厅稀稀嗦嗦忙着什么，马特一咕噜爬起来，穿上衣服走过去，见杨凡已经从超市买来了路上吃的东西，有面包、火腿肠、酸奶，还有桶装方便面。马特从身后把他抱住，他歪过脑袋在马特脸上嘬了一口，马特一惊，受宠若惊了。马特还要继续想亲亲他的脸颊，杨凡却把他推开了。 赶紧洗漱去，一会儿还得去天津跟你老妈见一面告别呢。 不行，跟我老妈呀得先斩后奏，否则呀她根本不同意我往远处走。 那你老爸呢？他什么态度？ 我老爸在农村老家帮着村里边建化工厂走了半年了，现在就我老妈一个人生活。 哎，这也是问题。 此时此刻在天津，陈阿姨已经初步落实了马特母亲的嘱托，便来到马特母亲家里边唠嗑。马特母亲自然十分高兴。 哎，我要给马特打个电话，把事情定死了。对呀，小文那边我已经定死了，三天后保证和马特见面。 马特母亲打电话，耳朵里却传来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。再打一次，还是这个声音。马特母亲愣住了，疑惑的满脸通红的看着陈阿姨。上午，北京的街上人流车流如织，在北京西客站里边，买票窗口排着长队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候车室里，长排椅子上坐满了等车的乘客，也有横躺竖卧的。马特和杨凡拉着旅行箱，穿过人丛走进候车室。云南，大业公司大院不断有员工进进出出。周大业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一脚门外一脚门里，对秘书小智说： 杨凡跟马特呀，这个时间应该上车了。 小智微微一笑，看您急的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和杨凡在长途火车上互相照顾，杨凡坦诚周大业想要撮合自己和马特，马特心里会怎么想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